也不必为今天忧。来吧来吧，我们一起回拉萨，回到我们阔别已经很久的家。来吧来吧，我们一起回拉萨，回到我们阔别已经很久的家。 我是掌柜的封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闲头客栈开门了。 欢迎17:08，感谢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，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，我是四娘， 我是貂蝉。 哎，又到了一个下班的时候了，不知道卸去了一整天的疲惫，你这个时候状态怎么样哈？ 对啊，心情怎么样啊？ 如果说是觉得累了，想吃点好吃的呀，或者什么的，那听先偷客栈就没错了。 哎，对， 对，因为先偷客栈又要给大家推荐好吃的了。那我们来说一说哈，今天聊的话题。聊一道菜， 哎，没错，是一道甜食。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甜食吧。我印象当中，我从小跟着爸爸妈妈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大人总是会给我留一道点菜的权利。 哎，是的， 对，比如说什么，你是爱吃这个松子玉米呀，还是这个拔丝地瓜呀，还是什么其他，总之就是一道甜点。感觉好像这一桌啊，有小朋友就要为，一定要为小朋友点一桌，点一道这个甜食。后来长大了之后呢，就这个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况，比较贴心的朋友呢会觉得，哎，有女士在场，要给女士点一道甜食。哎，说到这儿，难道这个甜品是女人和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的吗？ 反正我喜欢吃甜食。 大部分是哈。 对， 好像如果说是一桌大老爷们吃饭的话，还真没人点甜食。 对，很少了。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如果说有科学家给我们研究一下这个科学数据的话，那是最好不过的了。好了，那说到甜食哈，我们来讨论一下大家都最喜欢吃的甜食是什么。我刚才已经说出了两道，应该算是最常见的了吧？ 对， 松子玉米， 对，以及拔丝地瓜。 对，还貂蝉能想想还有别的吗？ 南瓜饼算不算？ 哎，算， 算是吧。还有那个麻团儿也应该算。 哎，对对对。然后包括这两年，因为长大之后吧，有那个地瓜丸儿。 对，地瓜球。 哎，对，炸的那个地瓜球。 对，叫紫玉地瓜球， 应该是 地瓜丸。 对，反正就是个地瓜球。 还有前一段时间，可以说去年或者前年比较火一道菜，叫蛋黄焗南瓜。 哎，对，是。所以说这个甜品还是蛮多的。你像满汉全席108道菜里面，光甜品就占了十好几道。 哦，是吗？ 对。好的，那这个今天咱们不聊那么多的甜品哈，咱只来说一道菜。那就是这个拔丝儿。拔丝可以做什么呀？拔丝地瓜， 对，拔丝苹果， 拔丝芋头， 拔丝香蕉， 哎，什么都能拔。甚至还有拔丝冰块的。 哎，都可以。 哎，你说拔丝冰块怎么做呀？ 直接把冰块蘸点糖直接吃呗。这也不能下锅呀。 不用下锅呀。你知道拔丝是怎么做的吗？ 糖炒的。 对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拔丝基本上是两部分，比如说拔丝地瓜， 首先它这个地瓜得先下油炸一遍，这个是一定的、 是的。 炸完之后这拔丝儿的过程大家都知道是用糖熬的，把糖熬成糖浆非常厚，然后一起锅往这个盘子上一淋，淋好了之后咱们这个端上锅，它这个热度稍微往下降一点点，稍微凉一点点，温温的时候你把这个地瓜一拿起一块，这个丝儿哎立马就拔出来了、所以冰块它肯定也是这个冰块，当然肯定不用下锅炸了、 对呀、 把冰块摆盘子里面直接往上倒糖浆， 我觉得应该是 对，我没有吃过哈、不知道。哎，到了夏天还真的可以尝试一下，哪天自己在家试一试。 可以呀、 是吧， 看看好不好吃。 这听起来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感觉，就像那个油炸冰淇淋一样的那种。外面还是热乎的，里面 是凉 的。凉热这样的一个在口在味蕾当中产生一种激烈的碰撞。 哎呦，如果咱们听众家里有小宝宝的话、可以给试一试了，做一做尝一尝嘛。 对，可以尝尝看哈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拔丝儿。您最喜欢吃拔丝什么呢？我觉得呀，拔什么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您能拔得起来。 对，其实这个炒这个糖也是有一定功夫的，对，炒不好就糊了，或者苦了，都有。 糖一多就会容易苦，发苦、味道就不太好了。而且你像我小的时候老缠着我妈给我做这个拔丝地瓜，吃饭店吃了几次就吃上瘾了嘛，今天在家也想吃，好嘛，我妈那个丝儿永远拔不起来。这就是糖的火候熬的不够了。 没错。 好，那这个您有没有做拔丝的相关经历呢？如果有的话，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来和我们进行分享一下哈，告诉我们哎，这个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丝儿给拔出来，或者您可以给我们推荐几家做拔丝地瓜呀、拔丝苹果呀，就是拔丝类的特别好的饭店小餐馆、 也可以、 都可以哈。咱们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进行互动，进行互动， 进行互动。 对，神仙的仙，偷着吃的偷，客栈的客栈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天气冷暖多变化，安全出行总无忧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，最高温度31度，最低温度16度，可以说是一秒入夏的节奏，忽然之间就突破了30。风力是南风3到4级，北京市发布了森林火警的橙色预报，所以提醒您外出郊游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止明火。 涿州市新发地义和庄西维陀田头市场，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，财富热线13931349178。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，维修理赔限时团购，最高可免工时费，首次进场工时5折，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，另赠送微波炉。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，咨询热线6122998888。

客栈， 仙童客栈， 仙童客栈开张啦！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 赛貂蝉出来接客啦！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仙童客栈开门喽！ 在你的长发上站着我无声。 欢迎17:23，哎，欢迎回到今天的仙童客栈，我是四娘， 我是貂蝉。 这个晚上的下班路上哈，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哎呀，今天的这个天儿哈，确实是有点太热了。 就是越来越热了，天气。 对，从昨天就突破了30，你想想，现在刚刚5月，今天几号？8号。 今天8号。 对，5月7号的时候，昨天嘛，就突破30度。哎，我给各位算一笔账哈，5月7号突破30度，你想想6月7号是什么天气？ 35度。 然后再想想7月7号， 40度。 8月7号， 秋天了。 你开玩笑呢？ 8、9月份 是最热的时候， 7月份最热。 好我觉得8、9月是最热的，过完11，在北京的这个温度才会稍微的往下降一点，11的时候还很热，所以接下来我们想想啊，5月到6月、7月、8月、9月、10月，我们还有5个月的时间要慢慢熬，不着急啊，想想夏天一直持续这个高温，一到室外轻轻动一动就流汗了的感觉，哎呦，太不好了。我今天中午在办公室稍微睡了一会儿，你知道我是怎么醒的吗？ 热醒的。 哎呦，你真聪明。真的，哎呦，热的哟，不行，觉得这个天气确实夏天要来啦。但是夏天来不来的呢？我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夏天来了对我们的一个影响，就是会变得没胃口。 确实不愿意吃饭， 大部分人都是这种感觉。哎呦，天太热了，太闷了，没什么胃口。就我今天就很明显有这感觉了，就是想到了吃饭的点儿，还不知道吃什么，什么都吃不下去。如果这个状态能够一直持续下去，让我瘦的话，我觉得我也还蛮开心的。但是很多朋友不需要减肥，不需要减肥的时候，到了夏天肯定就想吃点冰冰凉的东西。我给大家推荐我们刚才说的拔丝冰块。冰块和拔丝一块来做，把这个冰块放盘子里，然后用糖熬好这个糖浆，往盘子里一倒，然后这个轻轻的温度往下降一降的时候，你把这冰块啊一夹起来，哎，全是丝儿，你想想哈，冰冰凉的还甜滋滋的，那个味道真的不错。所以也推荐大家哈，天热了的时候 可以试一试。 是的。好，那敲黑板。来，知识点来了。拔丝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糖熬出丝儿来呢？貂蝉知道吗？考考貂蝉。貂蝉从来不下厨啊。 是需要把我只知道这个需要这个糖需要熬的，是需要炒的。是需要放锅里放一点放油吧。放一点油应该。 等等，熬是一种做法，炒是一种做法。你说的是到底哪种做法呀？ 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我知道，我小时候让我爸爸给我做过。我爸爸是做饭比较好吃的了，但是这个糖它就是炒不好。 好了，我们不用这个往下别的说了，反正我就揪着一个重点了，就是貂蝉从来不下厨。跟我们听众来卖这样的一个小道消息哈。好了，那我们来说一下哈，你看貂蝉不会啊，但是咱们今天仙童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已经给大家做好准备了，我们的小二特别贴心，给大家准备了4个熬糖的方法。我们先来说哈，我简单的看了一下这四个方法，我个人觉得最简单的一种方法，我们先来和大家沟通一下吧，就是叫做水糖法。我们不要放油，也不要去炒，就是锅里面先放适量的水，然后放上糖，糖受热就融化了，融化了之后呢，就慢慢的 搅动，调小火，调小火就在锅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的，但是咱们一定得搅，因为如果不搅的话这个会容易粘锅就糊了。然后一直有这个水啊慢慢慢慢蒸发掉了之后，就会浓缩为很稠的糖浆了。这个糖浆往这个盘里面一倒，绝对能拔出丝来。我个人觉得这也是最简单的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在家做这个糖醋排骨。有的时候我做糖醋排骨稍微这个汁儿，就是比如说我打个电话呀或者怎么着，这火候没掌控好的，因为我做糖醋排骨会放很多的糖，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拔丝儿的那个效果了。熬得很稠很稠的， 对，但是这个如果 需要掌握什么 熬不好的话会苦， 是吗？ 如果糖熬的时间过长啊，或者没有熬成功的话，会变苦。 哎，这个我还真的没有， 是不是这样？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失败过， 因为在东北嘛，还有一种就是冬天的冰糖葫芦，有人家会自己做，也是熬糖嘛，然后把这个山楂，浇到这个山楂上面，如果没熬好的话就会苦。会很苦很苦，那种焦糖那种苦味道。 但是啊，我给大家支一个招啊，熬的时候不要用白砂糖，白砂糖会更容易苦。 应该用 绵白糖。 绵白糖， 对，因为白糖分两种质感，一种是砂质的，一种是 粘质的。咱们听众知道吗？ 要用绵白糖。绵白糖对于这个咱们都不是大厨哈，是吧，这个家常的这种炒菜小能手来说是更容易掌控这个火候一点的。而且这个水糖法哎，确实对于火候的掌控没有那么严，因为您如果说放了油进锅去翻炒的话，油导热是比水导热要快的。 是的， 所以说一旦你火候掌不好就容易糊。但是你用这个熬制的这种方法呢，你就大火烧开了之后，你就让它咕嘟咕嘟。你像这个，我们有位听众披星戴月在路上哈，非常精简的用了四个字来形容，说熬出泡泡。对，这就对了，你就一直在锅里调到小火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，但是可能胳膊会有点累，因为你得咕嘟的期间，对，你得一直不停的去搅动去翻搅。所以说这个要想吃一道好吃的拔丝菜的话啊，还是得费一点点功夫的， 而且对，非常看这个技术怎么样。 好的，那如果你有这个熬拔丝的技巧的话，都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上来和我们留言互动，来教教四娘，教教貂蝉，也教教我们其他的听众到底应该怎么熬制哈。而同时如果你有哪个小餐馆饭店哈，你觉得哎，他们家的这个拔丝菜做得特别不错，没关系，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一下。好的，那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上等着你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重要通知，5月13日全城奥迪最盛大的促销专场，落户廊坊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，到店就送钱，订车赢彩电冰箱。西南五环内京良路廊坊路口北，83790100。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，招商热线400065-4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065-40068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。捷克斯洛伐克红十字会首先倡议举行红十字会休战日活动，弘扬人道主义，促进世界和平。今天是5月8号，世界红十字会日。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

我还是没犹豫，就算 你都融入我的心田。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， 仙偷客栈开张了。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 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 赛貂蝉出来接客啦！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！ 仙偷客栈开门喽！ 来自孙楠《缘分天空》，这里依然是仙偷客栈，我是四娘， 我是貂蝉。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拔丝地瓜，或者说拔丝土豆 等等一系列的 等等的拔丝菜哈。那我们有一位听众在这里啊，我不知道你妈妈有没有在听广播啊？你妈妈如果在听广播的话，就不打你，证明她爱你。我们这位听众埋汰自己老妈来了，她说最喜欢老妈做的拔丝红薯。 糖是糖，红薯是红薯，分得清清楚楚的，别提丝儿了好吗？来上一盘糖炒红薯。 你能给你做就不错了，是吧？ 这就是惯的。 嗯， 像这个从小我爸有一句话， 嗯， 我要给各位听众们支一招了。每当我爸做菜的时候，比如说别人嫌弃点什么，说，我要说，哎，爸，这道菜可能有点咸了， 嗯，不太好吃， 哎， 嗯， 或者说，你看你做，或者有的时候我妈会埋汰我爸，你看你做个饭，厨房跟打了仗似的， 嗯， 哎，这种情况下，我爸通常就一句话。好说呀， 你做呀， 自己做呀。你怎么知道？ 我家也这样， 是吗？ 嗯， 那你家是怎么着？是如果你妈嫌弃你爸是吗？ 我爸说你做呀，我妈自己进屋了。 嗯， 有时候呢，我爸说你做呀，我妈生气，那我就做呗。 嗯， 我爸在旁边就跟着。哎呀，你这个不对，哎呀，那个切的不行。我妈就进屋，我爸就坐上了。 好吧，好吧，每一家总有那么一个活宝啊。 嗯， 也给听众提一招。我这句话基本上成我爸的口头禅了。别说做饭了，包括别的也是。你只要说是嫌弃他点什么，基本上就一句话：好说，你来啊。 对呀，你做呀。 对呀，你来啊。 嗯， 哎，所以这种情况下也是我们教给听众一招哈。如果说我们各位在开车的女司机们，在家里如果说老公，比如说哎说你做饭不好吃了或者怎么着，咱就扔给他一句话。好说，你做啊， 对啊，你来呀。 哎，我们这样节目是不是会被投诉？这要破坏家庭和谐。 嗯，那我们还是这个 还来到吃的是吧？ 回归正题吧。 对， 其实说到这个拔丝地瓜，我想无论是多大年纪，都有一个小时候的一个怎么说呢？小 回忆， 回忆。 嗯。 每次跟家长出去吃酒席， 嗯， 准等着最后一道菜。 嗯，什么菜呀？ 拔丝地瓜呀。 好了，其实说起这个拔丝呀，你知道拔丝菜的起源地在哪儿吗？ 嗯，是哪儿啊？东北吗？ 山东 啊，山东也算北边 了。对，拔丝菜是因为中国四大菜系嘛，拔丝菜就属于鲁菜系里面的一道， 嗯， 这个非常有名的菜。那到后来的时候，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哈，就是好像各个菜系啊，除了川菜和徽菜粤菜，还真是川菜徽菜粤菜什么的都没有，还真是只有鲁系，鲁菜系里面会有这样的一道菜。 对， 嗯，但是也是深受了全国各地人们的喜爱。甜食这个东西嘛，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咱们吃一点，哎，会觉得心情会好一点。所以说这个是有科学研究表明的，就是心情不好抑郁的时候吃甜食是有助于消解抑郁的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好了，今天晚上我就要决定回家做一道，哎，我不做糖，拔丝地瓜， 嗯，拔丝冰块， 拔丝牛肉， 这能吃吗？ 你去尝尝。 可以呀， 嗯， 明天给我带来啊。 嗯，等明天早凉了。 这一听这个拔丝牛肉， 嗯， 牛肉可以甜着吃吗？ 我想了一下，可以回家也用这个糖醋排骨的那种做法，先把牛肉过油炸一下， 嗯， 然后再做上拔丝儿。哎，我不知道好不好吃，我先帮听众试一试。 嗯， 如果说好吃的话，明天节目当中我和大家来分享做法。 嗯，好嘞。 好了，我们来接广告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，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你还为寻找心仪二手车四处奔波吗？5月6日至12日，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，集结高中低档二手车，品质保障，价格实惠，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。北京奥之旅，010-6137-8699。 即日起至6月30号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，首年商业险，2年基础保养，24期免息。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：0106137-7777。

坐在他的面前，局促不安。你现在提起从前，心口难开，让沉默为我表白。我是万般的无奈，面对他依然牵挂，是我爱得太凄凉，连微笑都害怕。他给我浪漫，让我心酸的浪漫，说不清啊，心酸的浪漫，说不清啊，我太傻，爱得太凄凉，让我心酸。太傻太善良，我爱得好凄凉，他给我太多心酸浪漫啊，面对他依然牵挂，心神不宁的为他，情愿一生都为他，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。后再次相见，十分伤感。他坐在我的面前，往事如烟。很想再提起从前，太难。 就是最美的床底，放心底，你就是唯一。 仙偷客栈 开张啦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麻过来吧， 仙偷客栈开门喽。 OK， 北京时间的17:55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仙偷客栈。那么仙偷客栈呢，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 欢迎这个 咋的了？ 因为我们有听众给我们点歌了啊，所以四年我刚才还在给听众找歌曲哈，点的这首歌曲呢是张学友的《壮志骄阳》，说这个采摘三朵云这位听众哈，说妹妹马上要中考了，因为也是6月底儿是吧，就到中考时间了，所以点这样的一首歌送给妹妹，希望妹妹能够中考好好发挥。 没错。 好了，那这个行的客栈到这里啊，和您说再见了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哈，张学友的《壮志骄阳》，也是蛮励志的一首歌曲。当然，同时既然我们听众已经提到这个话题了，我们就要提前祝各位莘莘学子们好好考。 对， 你看这个 马上要高考了，先高考。 我们不提这个中考还有点靠后是吧？就像貂蝉刚才说的，6月初高考，6月底儿中考，又到了一年一度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。 对，最紧张的时候了。 祝福各位考生们好好发挥，考一个好大学，考一个好高中，开启人生的一个新篇章。 对，一个新的旅程。 好，来听张学友的这首《壮志骄阳》。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 明天见， 拜 拜。 仍似这刻炽热明亮。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在放松地做自己想。